从苏慧伦的翻唱，我们开始了解这首歌曲《Lemon Tree》柠檬树。但是其实你知道吗？这首歌曲是上个世纪1995年德国的一支小众乐队叫做“玉人花园 ”（Savage Garden） 带来的这首作品。这首描绘主唱太阳底下等待女友的青春恋歌，让乐队也是一下子红遍全球。Savage Garden， 尤其是在欧洲多国的各种排行榜都夺冠哈。这首歌曲在1996年因为苏慧伦的翻唱而在华语地区红极一时，第二年就翻唱了哈，动作真的是很快哈。好了，北京时间9:05:25，问候每一位正在路上的好朋友。2021年8月30号，八月的倒数第二天，欢迎光临今天的汽车音乐会。新的一周，新的开始，振奋起来。为什么要振奋起来？因为周三9月1号就要开学啦，开学啦。虽然开学哈，可能随我们和我们自身没有太大关系，但是和我们的家庭一定是不无关系的。那9月1号，汽车音乐会也会推出特别行动，特别慰问一下那些早上要起来去送孩子上学的家长。安慰一下哈，作为家长们确实真的不容易，自己还要上班，还要照顾一下小朋友，还要送他先去上学，然后自己去上班，然后还要赶忙在下班的时候赶忙再去接他。不过现在还好哈，教委这个实施了双线哈，孩子们可以晚一点放学，学校也可以负责托管了，所有作业都在家里，所有作业都在学校写完了，回到家里为家长确实是减负，减负不光为小朋友减负，我觉得为家长也是减负啊，回家管孩子一顿饭就 OK 了，不用再去辅导作业，玩心跳了是吧？好事，谢谢国家对我们这些家长的关心哈。好了，那9月1号我们要推出特别行动，什么特别行动呢？先卖个关子。好了，几种方式和我互动哈，来官微这边，还有家族一群二群发位置，还有听听下载听听 FM， 再推荐首页聊天室就可以看到汽车音乐会了。 And now,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今天是2021年8月30号，星期一，限号是1和6。好了，首先来关注一下新款的发光交通标志，你要慢慢习惯。谢谢刚才早秀已经提前买了个大关子哈，大家来听听看。传统的交通标志呢是被动反光标志，那么在夜间逆光、恶劣天气等等一些特定环境场景之下，存在着标志能见度很低、视认性不足、引导警示作用不强等等诸多的问题，那么影响驾驶员对于交通标志信息的视认距离和反应的时间。新型的主动发光交通标志呢，具备极强的视认性，可以大大的提高夜间恶劣天气条件之下驾驶人对于交通标志信息的获知度，减少驾驶人开远光，降低安全隐患，起到很好的亮化、美化交通环境的作用。同时呢，主动发光标志对于不具备远光灯条件的非机动车和行人也是很友好的呀，可以有效的提升非机动车和行人夜间出行的安全。对啊，司机看见了啊，来，及时避让你们，躲过你们，所以你们也安全了。哎，我觉得这真的很不错哈。随着科技越来越发达，我们的生活真的变得越来越便捷，越来越安全，越来越有保障。好了，以上是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接下来要分享这首歌，也是特别适合早上聆听的，送给即将开学的学生朋友，还有即将送娃上学的家长朋友，梁静茹《The Rule》。 真正的勇气是压力之下的优雅风度，不变的承诺是沧桑过后的勿忘初心，世界再大也有一首专属于你的音乐。汽车音乐会，选择我，就对了。 旋律，说声 Bonjour。 赤脚奔跑在风里，大声 Bonjour。喝口清爽的薄荷茶，整天偷心凉，忘记了唠叨的生活，忘记了存折的存款，忘记了乏味的习惯，自由自在，聪明的拆线和开天，简单又锻炼和训练，做自己简单不简单都要勇敢。 梁静茹2012年推出这首 Bonjour， 梁氏嗓音缓缓地唱着不同命运的少女相遇之后的美好和遗憾，少年少女相遇之后的美好和遗憾，哎，被乐坛称作是法拉利的她，可想而知嗓音是多么的高贵。她能根据不同的赛道去调整不同模式去演绎，无论是情歌啦、电音等等曲风都可以轻松驾驭。期待他尝试更多类型的音乐，带给大家更多的 surprise 惊喜。好了，听听聊天室当中看到很多好朋友来了，有新朋友还有老朋友，老朋友今天就不点名了哈，待会儿期待一下我的小歌单就好了。生活大百科是我们的新朋友吗？他说主持人语速太快了，然后我就开始自责，哎，为什么我语速这么快，怎么办呢？他说挺好啊，不一样的感觉，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风格，千篇一律不就不精彩了吗？哎，然后我又心里慰藉了很多，这左右都是你一个人说的哈，好吧。好了，汽车音乐会，活力音乐正在发生，继续来分享适合上午听的歌。曾舜晞，早安少年。 无论是艳阳高照还是风雨交加，您驾驶爱车走过的每一步都需要与音乐结盟。我是汽车音乐会，一个为你定制汽车音乐的好朋友，就在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早9点活力音乐正在发生。 昨天留下的遗憾，今天加倍努力去追赶，奔跑去寻找答案。谁谁谁谁谁谁 Come on baby 我喜欢，谁谁谁谁谁谁 Come on baby 快跟着我吧。谁谁谁谁谁谁 Come on baby 说早上好，谁谁谁谁谁谁 Come on baby Say hey 嘴角上就保持微笑 Morning morning call 元气少年给个拥抱 Morning morning call 跟着调调皮Morning, morning call 摇上脸、yeah. 说声未来你好、yeah. 打包双份的早餐，梦想天天在加班，成长没时间偷懒。哦哦哦，还谈假日的狂欢，转眼巴黎街道的浪漫，奔跑去寻找答案。谁谁谁谁谁谁 Come on baby 我喜欢，谁谁谁谁谁谁 Come on baby 快跟着我吧。谁谁谁谁谁谁 Come on baby 说早上好，谁谁谁谁谁谁 Come on baby Say hey 嘴角上就保持微笑 Morning morning call 元气少年给个拥抱 Morning morning call 跟着调调屁股摇摇 Morning morning call 摇上脸说声未来你好 Yeah Hey everybody 说早上好，志玲妹妹怎么还没到，外面阳光那么好，快跟我一起摇摇摇。I give you morning call, you know I love you so. 明天早上跟我一起 shake it, baby. 嘴角上翘，保持微笑 ，morning morning call。元气少年给个拥抱 ，morning morning call。哼着跳跳屁股摇摇 ，morning morning call。大声点，说声未来你。 是不是特别适合上午聆听的歌？当然要再早一点哦，可能会更加适合这样的早晨起来哦，元气满满，然后拉开窗帘，天气超好，阳光洒进来，浑身都是充满了力量。早安少年曾舜晞2016年推出的元气满满的歌曲，音乐才子刘佳为他保驾护航。九个月的打造，这首音乐才最终问世啊，一经推出就成为了大眼仔的代表作品之一。大眼仔，好了，汽车音乐会继续来分享张靓颖《我是我的》这首歌曲，能够瞬间点燃气氛哦，传达那种简单轻快直接的氛围，足以感染到你的快乐细胞。嗯，张靓颖的嗓音当中有一种舍我其谁的凛冽酷劲儿，除了我还能有谁，这舞台上我就是霸主，都听我的，让开。那种跟着音乐不自主的手舞足蹈，就随着音乐来了。虽然是一首流行曲风的音乐，却加入了 funk 元素，也是相当的洗脑，让整首音乐作品更加轻松活泼。唱每个人都要对自己好，相信自己的无限正能量。 中我爱我，那将我包袱紧紧呵护，阳光洒在我的皮肤，雨吻着珊瑚，温柔倾诉那关于自由的幸福，我在追逐学会散步，金色踏上我的路，路人向我打招呼，欢迎陪我看日出，没有包袱只有礼物，未来由我来追逐，偶尔迷途都不在乎，很知足。 O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快乐是我的原则。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我喜欢我独一无二。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这一刻我是我的，管我怎么挥霍，我让我自己掌握。 九点，阳光刚好。Turn on the radio， 选到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这里就是北京上空没有压力的汽车音乐空间，汽车音乐会。我是腾斌， 调到专属节奏，开始一段汽车音乐旅途。汽车音乐会和你一起低碳环保，轻装出行。 说好

23位，陆先生乐队，你喜欢海却不喜欢山。 你说你喜欢每一座城市都是一句晚安。你说你喜欢海却不喜欢山。 22位，阿四，我爱忙碌。 每一天全情投入，累积一些小幸福，就这样稳稳的一步一步一步一步。 21位，张惠妹，缓缓。 你教我练习失去，但我还不想适应。时间其实很充裕，我会尽量陪着你。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Doja Cat 2018年推出这首歌曲，这首歌曲应当说是感觉相当相当的耐听的，特别是 Doja 应该怎么唱这个？怎么读的 Cat？ 2018年一跃升为新一代的嘻哈女神，而林彦俊也是在同年出道的，拥有千万粉丝的支持。这首 Say So 在市场更是创下了超过9亿的点播率，哇！ 九个亿的点播率，天哪！上周全新推荐也进入到汽车音乐排行榜第25位，林彦俊 Doja Cat， 应该是这样读的 ，Say So。好了，北京时间9:36:12，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20段，我是腾斌，你是谁？继续在听听聊天室当中来点赞助力哈，点赞助力，同时可以下载全新版5.0版的听听 FM 来寻宝吧，还有万元现金，还有1000元的食物大礼等你来抢，看看你的运气怎么样了。刚刚呢，也在我们的听听聊天室当中晒出了爱你们的小歌单，来围观一下哈，下载听听 FM。然后呢，在推荐这一页就可以看到聊天室，里面就可以看到这个醒目的汽车音乐会，这个很卡哇伊的这个字样哈，汽车音乐会这5个字很醒目，黄色的，我最近偏爱的颜色，很醒目的黄色。好了，汽车音乐排行榜我们继续攀升了，全新一周的汽车音乐排行榜第24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时间不停流淌。这样到远方，从前急着长大，后来总想着过去，微风带来一种很熟悉的味道，也带来你从前的微笑， 经典纯正的 R&B 曲风，舒服又惬意，有你就是好的一天。生活百科，咱俩在听听聊天室聊起来了，怎么只有咱俩在聊，其他人去哪里了？ 好了，有好音乐陪伴就是好的一天。刚刚这首《丁时光》好的一天，这就是宝藏级歌手低调的丁时光的歌，想传达出来的精髓就是有我在就是好的一天，有我在的每一天都是美好的一天。 Good day。 丁时光是业内一致这个推崇的创作者，他应该也是一个三合一的作品的创作者啊，同时也是演唱者，对，很有才，但是却那么的低调。你再低调，是金子怎会发光的？我们怎会发现你的？好了，继续攀升了，转换情绪了，第23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有故事的人听这首音乐，就像冬天的阳光一样温暖你。来自民谣乐队陆先生的《你喜欢海却不喜欢山》，青海的旋律给这样的秋老虎的闷热天气带来一丝清凉。这也许这首歌曲给你就是一句承诺，一个道晚安的亲切的相伴。 风给了我所有他见过的山谷，山谷给了我所有开过的花，花朵给了我所有的承诺，而我却在等你。河流给了我所有它洗过的沙石，沙石告诉了岸边所有走过的讲了所有的故事，每一个故事里都有一个美好的梦，而我却在等你。你说你喜欢每一座城市都是一句晚安，你说你喜欢海却不喜欢山，你看到了这些就会对我微笑，所以我在等你。你说你喜欢每一座城市都是一句晚安，你说你喜欢海却不喜欢山，你说你看到了这些就会对我微笑，所以我在等你。你说你喜欢每一座城市都是一句晚安，你说你喜欢海却不喜欢山，你说你看到了这些就会对我微笑，所以我在等你，所以我在等你，所以我在等你，所以我在等你，所以我在。 这首歌源于一句承诺，一个道晚安的人。每个故事里都有一个美好的梦，就像每一座城市都有一句晚安。鲁先生乐队的你喜欢海却不喜欢山，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23位的歌曲。好了，闲话少说，继续攀升第22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我爱忙碌，虽然也会辛苦，走过的路每一步都算数，每天把我唤醒的不是在耳边的闹钟，是早晨奔跑时拂过脸庞凉凉的微风，一路从懵懵懂懂到时刻保持着笑容，依然能收获平凡的感动。当然也会有繁琐的各种压得我头痛，还有夜以继日去争取的最后却不空，每当我感到我的勇气和从容不够用，就抬起头深呼吸看天空。我爱忙碌，虽然也会辛苦，走过的路每一步都算数， 的歌感觉就像是创作给每一个平凡又可爱的女孩的，让人听了感觉一切都是既美好又可爱。这首励志神曲《我爱忙碌》就是让那些热爱生活的你听到，并且努力成为那个你心里最希望成为的人。生活虽然忙碌，但只要认真付出，每个人都可以获得美好和幸福的。就比如说在听听聊天室当中，家里人就刚刚获得了红包哈，这个画风转的，对，恭喜你哈，获奖了，0.66元，6毛6，哎，多好的数字，6毛6。好了，阿四，我爱忙碌，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22位的歌曲，好羡慕那些单身的女孩子呀，可以好好为自己的活一下，好好的为自己活啊。虽然忙碌，但是每天都是如此的饱满和精彩。Come on， 好了，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怀念半空中的云，调整时差向微星。再也看不见表情，想拥抱都要顾虑，难得都在家里跟你多久没谈心，不要只追剧，该去的快去，明天有太多说不定， 火车上的你，像孩子兴奋对风景行礼，我笑个不停，这画面的来不易。 太多不确定才知道拥有的得来不易。2020年去年年底12月31号，阿妹张惠妹推出这一首《缓缓》，也是希望带给大家无限的期许，明天会更好。上周全新推荐本周空降到第21位，好了，就再来重温一下刚刚为你揭晓的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25到第21位的歌曲吧。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25位，林彦俊 ，Doja Cat Say So。 不管世界多乱。 24位，丁世光，好的一天。 我知道这就是好的一天，平淡却安心的。 23位，陆先生乐队，你喜欢海却不喜欢山。 你说你喜欢每一座城市都是一句晚安，你说你喜欢海却不喜欢山。 22位，阿四，我爱忙碌。 每天全情投入，累积一些小幸福，就这样稳稳的一步一步一步一步。 21位，张惠妹，缓缓。 你叫我练习失去，但我还不想适应。时间其实很充裕，我会尽量陪着你。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你说我在你的心里像一道风景，天南地北都有你，享受阳光的甜白云，大

令人迷醉的磁性烟嗓，开口那个瞬间就让你欲罢不能，甚至是歌词都有一种诗的味道，那种洒脱不羁又带着一种淡淡的忧伤。来自加拿大的流行舞曲歌手 Tepno 这首2016年的 Me and My Guitar， 再次让他在欧美流行乐坛站稳了脚跟。当然现在呢，很多的中国人也非常喜欢他的音乐，有时候我就算一个。好了，北京时间10:06，04:05，06秒，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个小时，真的是音乐满格哈。我们的节目呢将做到这个将近11点哈，现在最后一个时段也恢复26分播出了。哎呀，这一数啊，掐指一算，怎么也得23、24首歌吧一天。好吧，来听听聊天室继续来热议我们今天的歌曲，同时来聊一聊今天的话题。今天周一要来关注敞篷车，来生活百科对于敞篷车了解多少，跟百科一下。还有呢，就是在家族群当中别忘了来发位置，家族一群二群的好朋友，你们最近都去哪里了，这里好冷清哦。还有官微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来进入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了解一下新政哈。最近呢，公布了家用汽车产品修理更换退货责任的规定，这件小事情国家也在关心，也推出了相关的规定哈。自从2022年1月1号起实施，这个规章呢在2013年就实施了这个家用汽车产品修理更换退货责任规定的基础之上进行比较大幅度的修改，主要包括以下三方面的内容。第一，进一步加大消费者合法权益的保护力度，对经营者提出更加严格的三包责任要求。第二，适应产业发展和消费升级的需求，扩大家用汽车的三包调整的范围。第三，针对家用汽车三包工作的发展变化，进一步完善相关监管制度。真的是福音啊，越来越关心咱老百姓了，因为汽车对于咱们家庭来说是个大件儿哈，所以这个售后服务啊，产品退换等等这种还是挺重要的。好了，相关的规定大家了解一下啊，以后可以给自己来维权了。以上是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接下来一起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你的爱吧。喜欢老歌的朋友听过来，伍思凯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 听话是一种美德， 睁开手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听音乐，用力表达爱。 想要忘记你，但是回忆从我心里跳出来拥抱你。 见雨下个不停，我付出一生的时间想要忘记你，但是回忆回忆回忆从我心里跳出来，拥抱 Music， 汇聚全球顶尖流行音乐。Lady Gaga、Henry Gibson、陶喆、郑秀文、潘玮柏。 In the mix, non-stop， 全力打造车载新媒体移动终端，和你在汽车空间内感受音乐的无限可能。就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工作日早九点汽车音乐会。 北京时间10:14，欢迎继续守候一档为你量身定做的汽车音乐节目《汽车音乐会》。好了，生活百科，帮我们查到了吗？关于敞篷车。好了，进入到我们的重点环节，来关注一款全新的敞篷车哈。这款全新的敞篷车设计将于明年正式投入量产，而被品牌定义为年轻人的第一辆敞篷车。它的真容究竟是什么样子呢？在更多年轻人心中，敞篷车代表着奢侈、时尚、品质生活。一般觉得敞篷车价格都很贵啊，所以很多年轻人是望而却步的。但是这款敞篷车，我们来看看它的目标、它的取向。首先，迎合用户需求，生产用户急需的产品；再有就是年轻人关注的议题，这就是品牌的营销方向；第三，通过选择年轻代言人的模式去实现品牌的换新。年轻代言人的受众本身就是和他年龄相仿的人群，在拉拢年轻用户的基础之上，助力品牌实现年轻化。再有就是高颜值了，打造别样的代步车，这是一种换新的方式哈。通过具有品牌印记的方式，将潮流文化渗透到有年轻人聚集的圈层，在传递时尚潮流的品牌态度之余，也彰显了品牌文化的包容性和时尚感。抓年轻人，我有份吗？有没有我？哎，有没有我？

You are still on my mind. You're still one of a kind that no other man can replace. So you're so much more than them. They've all become just friends, and they just don't understand the way you understand. But now you're gone, 'cause I've treated you wrong. Now I'm thinking every other way's for me to get you back into my life. But I don't know where you are, I don't know where to start. You could be very far, or you could just live nearby. But for now I'm looking up my dictionary, trying to find some unordinary words to say, baby, I'm sorry, could you please forgive me? Ooh, baby, won't you please come back into my life? Pain, no gain, but I've gained nothing but pain. I know you're gone, but I still can't move on. Now I'm thinking every other way's for me to get you back into my life. But I don't know where you are, I don't know where to start. You could be very far, or you could just live nearby. So for now I'm looking up my dictionary, trying to find some unordinary words to say, baby, I'm sorry, could you please forgive me? Oh baby, won't you please come back into my life? It's killing me to think that you might be 将中英文创作专辑，这首 Back into my life 就是其中的一首主打作品。喜欢泰雅的朋友都知道，发行英文专辑是他一直心中的一个梦哈，这次终于是如愿以偿。那英文专辑当中，无论是曲风还是演唱方式，都有别于他的中文专辑，感觉流畅自在，仿佛置身在异国的旅程当中，又像是公路电影一样，画面感十足。好了，你有没有下载听听 FM 全新的版本，升级到 5.0 版本去寻宝呢？有没有在我们的聊天室当中来为我助理点赞呢？有没有在我们的家族群当中来发位置呢？北京时间10:35:32，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最后一个时段。最后一个时段可不只有17-18分钟，而恢复成26分钟，哇，真的是音乐满格呀，超满格。接下来一起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你的爱吧。来分享王菲的《清风徐来》，依旧延续了她本真的唱法，空灵当中有着非常丰富的情感。这首歌呢是已经离开我们的赵英俊创作的，哎，华语流行乐坛又少了一位优秀的制作人，真的好可惜。不得不感慨，有的音乐真的是需要你有生活之后才会懂得，才会记得住。 听妈妈的

汽车音乐会， 选择我， 选择我 就对了， 就对了，就对了。 时间过得真的很快哈，萧敬腾一首《我就是爱你》已经发行有七年的时间了啊，七年了吗？这么久吗？这是萧敬腾的第五张专辑《The Song》当中的作品。从小就做乐队的他，一直都希望成立乐队，结果呢，就是在这首音乐发布之后不久就成立了乐队，我竟然还走了三轮的巡演，而且没有出任何的音响制品哈，好像有点遗憾。没有关系，人家还在酝酿当中吧。我觉得敢想敢做，这就是开始，对不对？好了，就来听听萧敬腾，我就是爱你。 无论是艳阳高照还是风雨交加，您驾驶爱车走过的每一步都需要与音乐结盟。我是汽车音乐会，一个为你定制汽车音乐的好朋友，就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早九点点活力音乐正在发生。 说了每一句，yeah，爱你我就是 霸气的唱出我就是爱你，来自萧敬腾。好了，汽车音乐会今天到收工歌的时间了啊！最后呢，我们来分享王静的这一刻，也谢谢听听聊天室当中一直在给我点赞的朋友，点赞助理汽车音乐会的朋友。9月1号记得我们有特别行动哦，到时候开学日一定一定要来守候汽车音乐会，送完咱家娃之后，然后呢不着急去上班，来听汽车音乐会吧。好了，王静这一刻同病和你相约明天八月最后一天的汽车音乐会了，也欢迎你收听接下来正午有星光。 找个地方随便走走，没什么能比时间逗留得更久，我跟着螃蟹哼着行走，哦哦哦 是汽车音乐会，在生活中发现分享可以让悲伤减半，让快乐增倍。我想超过50%的人愿意在雨天把伞让给陌生人。当你遇到新鲜的事情，我猜80%你会选择讲给朋友听。可以肯定的是，当你选择了汽车音乐会，99.99%你的身边一定会有朋友和你一起分享。 我是 汽车音乐会，我们都是天生分享派。 我们都是天生分享派。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正午有星光。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秋风落日如常河，江南烟雨行舟。